凡显圣意有三过失，分成两科，这是第二科。乘二显三失，失则真如圣意法握性，一因有因，从因所生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五蕴等法的清因缘，是熏藏在阿赖耶识中的五蕴种子，种子不同，现行以后的五蕴自相也有差异。如果圣意地如同诸蕴等法有差异相，则圣意地的真如圣意以及法无我性，也应该如同诸蕴等法一样，是从因缘所生的有因法。若从因生，因是有为，这是第二个过失。有为是有造作的意思，由能生的因缘造作所生起的法，就是有为法。若是有为，因非圣意，这是第三个过失。如果是有为法，就有生、住、意、灭四相变迁，而不是无相无为的圣意地了。若非圣意，应更寻求于圣意地。如果真如圣意法无我性，不是圣意地，则修观行者就应该再去寻求其余的圣意地。可是如果一切法的真如圣意法无我性都不是圣意地，也就无处可以再寻求圣意地了。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八项。由此运等相别异故，有三过失。一者有因，因所生故；二者有为，相所牵故；三非圣意，因更寻求非究竟故。如果说圣意地与诸运等法相同，都有差别相异相，就会有三种过失。一者有因，因所生故。第一种过失是圣意地是有因法的过失，因为诸蕴等法都是由因缘所生的有因法，不同的因缘所生法有个别差异的自相。圣意地如果有差异相，就可以推知圣意地应该如同诸蕴等法是由因缘所生的有因法。二者有为，相所牵故。第二种过失是圣意地是有为法的过失。有为法有生住意灭四种牵流相，圣意地既然是有因法，是由因缘所造作，就是有生住意灭四牵流相的有为法。三非圣意，应更寻求非究竟故。第三种过失是圣意地是非圣意的过失。修行人就是从观察有因有为的诸蕴等法来寻求圣意地。现在寻求到的圣意地还是有因有为法，它就应该不是圣意地，因为没有寻求到究竟的圣意地，修行人就应该